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84集，传家宝。展昭和白玉堂跟着林业火，邹良和萧良一起赶往董家庄。林业火就说去找一样东西，也没详细说找什么，众人就都纳闷。不过问了他，他也有些为难地说不是很清楚，要到了才知道。于是众人只好跟着他一起去。刚到董家庄，就看到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几十个兵将，正连同董家庄的人一起搬东西呢。董家的管家拿着账目清点着抢救下来的财物。管家见展昭他们来了，就上前来。 展大人，你们来了。 损失怎么样了？ 还好还好，幸亏火灭得快呀。 林业火看了看一旁堆放着的各种抢救出来的财物。 你家家主有没有传家宝？ 啊，有的。我家庄主也算是继承了不少家产。老爷当年就是做玉器买卖的。 我能看看吗？ 管家不是太明白，不过估计跟纵火案有关系，于是引着众人。 庄主将做生意的玉器、自己的收藏和传家的宝物都是分开存放的。传家宝放在他书房的一间暗格里，很小心收藏着。不过书房都塌了，需要搬开废墟才能打开地下的暗格。 暗格藏在地板下面啊。 嗯，这是老爷留下来的规矩，说是所有建筑都要防火，尤其是藏传家宝的仓库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果然早有防范了。张龙赵虎等人帮忙搬开了废墟，果然管家找到了一扇暗门，打开里边有一间暗室，地道很窄，一个人进出刚刚好，于是林业火先跳了下去。因为暗室只能容纳一个人，所以众人只好在上边等。 他要找什么？ 谁知道呢？ 他没告诉你？ 展昭好奇地看着邹良。邹良眼皮子抽了抽，似乎不满地嘟囔了一句。 他跟我不是跟你们一样，不告诉你们自然也不会告诉我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。 邹良语气怪怪的呀。 萧良拖着下巴蹲在一旁，往黑漆漆的地下室里瞧着。没一会儿就见林业火上来了，手里拿着个锦盒。他跳上了地面。 找到了。 林业火点了点头，将锦盒交给了萧良。 送去交给包大人。 我去啊。 是啊，还不去？ 林业火一挑眉，萧良扁扁嘴，心说这火鸡就会使唤人，不过他也没辙，乖乖揣了锦盒跑去开封府了。 叫小梁子一个人去送东西。 林业火吩咐完萧良就转身往远处走，还回头对三人使了个眼色，那意思是让他们跟上。三人就知道他估计有什么想法，于是跟着他一起走。三绕两绕，不知怎么地就绕到了山庄的边沿。林业火翻墙出去，进入了一片林子。展昭和白玉堂跟出去目测了一下，这是董家庄下山那条道路旁边的林子。邹良也跟了出来，看来他们抄近路跑到小梁子前面去了。果然众人就看到小梁子蹦蹦哒哒的从山上下来，跑得还挺快。正这时，白玉堂忽然皱眉看着前方也是路边的树林子。 有人在哪儿？ 是在埋伏小梁子吗？ 啊，一会儿记得抓活的，有用。 展昭和白玉堂点了点头。邹良也明白了林业火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 那锦盒里究竟是什么东西能引出人来抢？ 自然是好东西。 这人对展昭白玉堂态度还好些，对我就一副刺猬相。 展昭和白玉堂比较关心能抓住埋伏萧良的人应该会有线索，于是不理会互掐的邹良和林业火，两人分头包抄，暗中跟着萧良去了。萧良边跑边觉得很无聊，大家都挺忙的，就他好闲要做跑腿的。他一会儿觉得林业火今天怪怪的，一会儿又想小四子，一会儿要是能溜进皇宫跟小四子玩会儿才好呢。正想着，萧良就觉得周遭有气息，前方的林子里貌似是藏着什么人。萧良可不是小四子那样全无抵抗能力的小面团，他是带尖牙的，眼珠子一转就明白过来了。 哼，林伙计拿我当饵钓大鱼呢。 想罢，萧良索性停了下来，伸手从怀里摸出那个锦盒来，自言自语： 嘿，我看看林伙计究竟让我送什么宝贝给包大人，还神神秘秘的，嘿嘿。 说着，萧良做事就要打开锦盒，就在他准备开锦盒的同时，前方一只飞镖射了出来，萧良一偏头躲开，随后又左扭右闪躲开好几只飞镖。等他跃到半空中的时候，突然前方的树林子里窜出了一个黑衣人，显然对方早就瞄准了这个机会，准备对萧良来个突然袭击。萧良虽然功夫不错，但是在半空中也无能为力，不过嘛，小梁子可不着急。果然那黑衣人还没到眼前呢，斜刺里一个白影窜了出来，一脚踹飞了那黑衣人。黑衣人摔倒在地上，抬头一看挡在萧良眼前的白玉堂，站起来就跑，但是刚跑进林子就被早就埋伏在那里的展昭踹着出来。黑衣人滚了两下摔到白玉堂跟前，萧良抬起一脚踩住。 哼，敢偷袭小爷。 白玉堂看了看人小鬼大的小梁子，和小四子还真是不一样的风格，这会儿要是换了小四子，估计就是抱腿躲身后了。展昭也从林子里走了出来。 锦盒里究竟藏了什么呀？ 萧良吐了吐舌头，打开盒子给他看。展昭和白玉堂看了一眼都有些无语，就见锦盒里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展昭和白玉堂面面相觑，那个黑衣人估计也知道自己中计了，展昭点了他的穴道。这会儿林业火和邹良也出来了。展昭晃了晃手中的锦盒， 能不能解释一下？ 林业火拍了拍自己胸前的衣裳兜子。 嘿嘿，东西在这儿呢，我呢也就是碰碰运气，没想到那么顺利。哎，回去详细说。 众人表示无异议，于是邹良提起那个被点了穴的黑衣人，大家一起赶回开封府。此时皇宫里，外边众人查案查得紧张，皇宫里可是一派喜气洋洋，赵真是头一回当爹，这头一回自然感觉超好。赵真趴在小床旁边盯着襁褓里的小公主，已经看了有快一个时辰了。赵普在另一头蹲着，抱着小四子也看侄孙女。 这都当上爷爷了，要命。 公孙在另一边给庞妃诊脉，看着那头两大一小盯着小床上睡得正熟的小公主看起来没完，觉得挺有趣的。 她下巴是不是像朕？ 下巴和鼻子都像黄黄，然后眼睛和脑门像胖姨。 长大以后漂亮不？ 五官好明显呢，长大后铁定是美女呢。 赵真更美了，心说有他娘那么好看就好了，但是又一想摇了摇头。 哎呀，那日后招个什么样的驸马呀？ 赵普望天，这还没开始吃奶呢，就想着要招驸马了呀。再一算，这姑娘保守估计25年后铁定能当娘了，于是她50出头就能做到太爷那一辈。 庞飞含笑看着赵真，公孙给他把完脉，跟一旁伺候他的丫鬟交代一些坐月子要注意的细节。 啊，对了，太后说什么真龙降世，什么情况？ 赵普倒是也不瞒着赵真，将事情的大概说了一遍。 烧毁整个村庄？ 嗯。 岂有此理？ 赵真一挑眉，床上的小公主忽然小眉头皱了皱，嗯嗯了两下，小四子立刻竖起手指头。 嘘。 赵真赶紧捂嘴，压低声音问赵普， 那个什么火龙火凤的老妖的城堡是不是传说中的黄金古城？ 黄金古城？什么东西啊？ 哦，这是我以前听一个西域来的高人说的，一个讲经的西域活佛。 活佛？ 啊，他知识渊博，见多识广，所以太傅就请他来给我讲一些西域的见闻还有佛法道理。那会儿我还做太子呢，而且你也在。 我怎么不记得？ 因为你一直在睡觉。 赵普搔了搔头，就接收到了公孙那边飘来的一个鄙视的目光，低头，小四子也仰脸看着他。 哦，舅舅原来小时候念书的时候打瞌睡。 赵普尴尬，催促赵真。 哎，接着说接着说，什么黄金古城？ 那个活佛给我讲了一个包含了很多道理的故事，据他说是真实的故事。 赵真说着，戳了戳小公主的肚子，满脸笑意。 父皇也讲故事给你听啊。 这人做爹做傻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